谁不必虚伪，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痛落的心碎，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，爱我的人对我痴心不悔，我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生伤悲，在乎的人始终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，爱我的人。 Hello， 各位听众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嘉欣。今天啊是8月7号，又是一个星期，大家又开始忙碌了。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，最高气温35度，最低气温23度。今天啊天气不错，我们心情也要保持晴朗哦。今天的早晚温差比较大，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可以多带一件衣服，以防不时之需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。音乐留声机啊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。那么在这一时间呢，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，或者你想给家人朋友爱人点一首歌的话，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听主播来告诉我你想听的歌曲，也许下一首就是您的歌曲了。刚才这首歌呢是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李佩玲的心有独钟。 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，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不醒，心被占据却空无依，是你让我着了迷，给我甜蜜又保持距离，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，

九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